据南朝鲜媒体报道，第八次泛国民行动17号在南朝鲜的80多个地区一起展开，由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主办，有77万多名各阶层群众参加。数十万名各阶层群众在首尔举行烛光集会之前，在市内各处展开了各种争取朴槿惠集团立即下台的活动。接着，数十万名群众聚集在光华门广场举行了集会。集会结束后，他们向着青瓦台、总理公馆和宪法法院游行示威。法西斯公安当局把228个连、18000多名警察部署在各斗争现场，造成了杀气腾腾的镇压气氛。在首尔展开斗争的时候，要求傀儡执政势力下台的烛光斗争也在全境进行。